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传承15载，诚信立百年。3月1日至31日，百得利亦庄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姐，聚焦摄影拍婚照好不 好？先拍照后付款。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 老婆，信咱姐的准没错，咱就去聚焦拍婚照。 老公，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抢最新优惠。 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5折，一次性购买4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还赠单块喷漆一次。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盐村出口向西200米。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3月1号，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7届市委第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京南经济开发区主要领导及有关单位和部门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传达了近期上级信访稳定及全国两会安保工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涿州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省市去产能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涿州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省、保定市农村工作会议和宣传部长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全市机关作风整顿、信访维稳及经济工作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研究讨论了相关文件，研究了全市关于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及市级领导干部分包乡镇工作。3月2号，涿州市召开全市机关作风整顿、信访维稳工作及经济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和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本市的经济工作、信访维稳工作和机关作风整顿工作，为全市各级各部门提神、鼓劲、明责、加压。市委书记王彦青、市长陈宇等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席会议。会由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同志主持。会上，涿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炳华宣读了2017年涿州市深化机关作风整顿实施方案，市委副书记张金科就信访维稳和作风建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长陈宇就2017年全市经济建设和重点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往前飞，不逃避不后退，你是我成功路上 爱情。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2度，南风1到2级，空气质量状况良，傍晚时分空气转优，可以进行适量的室外运动。 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盐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 010-6137-7777。

也不过是悬崖。 转来转去，却转不开我难过的心。或是因为你还看夜景，说的话也想说带着你，不会傻的问谁抢去了你。有时候交谈变得空洞，沉默却像沟通。当情人那么沉重，当朋友反而轻松。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也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

曾我过敏反应，连苦酒都饮到清醒。 似曾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它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再让人双宿双飞。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 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开年先到底，等您来纳福。3月4至5日，上通家居广场开年献礼抢头彩，200份精美礼品来就送。开年纳福，最高返现3000元。开年喜乐会，实付满数额即送家电大礼，购物实付1000元就可抽奖，冰箱、彩电等您拿。更有狂欢大礼，28款家居一律1元秒杀，还等什么？快来上通家居广场吧！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69998。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核实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另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核实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另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 买标致到汇金，西三环丰一桥汇金科曼店，详询6385-9797。北五环来广营汇金德通店，详询5202-0777。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1号起，新的邮政普遍服务标准正式实施，城市地区所有邮政普通包裹都将按地址投递包裹实物。新的标准明确规定，将投递包裹单改为投递包裹实物，其中城市地区所有包裹按址投递，农村地区5公斤以下包裹全部按址投递到户或者投递到村邮站，5公斤以上的包裹可投递领取通知单。据北京市邮政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介绍，投递员将与收件人通过电话联系，约好上门投递时间，寄送时间将缩短一半。北京青年报消息，近日北京市教委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了《北京市民办教育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育改革项目管理办法》。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管理办法将首次明确对纳入本项目范围内的郊区中小学校进行补贴，每校每年不高于100万元。而对纳入本项目范围内的城6区中小学校，则会根据学校实际情况予以支持。此外，针对外籍教师参与中小学校英语教学改革的这项补助，根据市级财政资金预算，每名外籍教师的统一补助提高到40万元，含外教薪酬福利和管理费，其中管理费不高于8万元。据记者了解到，外籍教师薪酬福利部分的费用纳入市对区教育转移支付预算，而管理费则按照聘请外籍教师的渠道拨付至相关单位。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星光千串轻轻挂在窗角，求令到夜会变得漫长。谁人才能够，如何才能够唱伴你一生之中的晚上？一生都感到庆幸从此遇上，燃亮我所有希冀和盼望，用心中每份情。心里真感觉来编织一世的寄望，一丝丝温柔躲进了醉香，感性的清风今宵真情流露不竭的唱，一丝丝温柔躲进了醉香，亲爱的今晚夜请你静吻这心窗。